Lesson 15. 第十五课，请把行李箱打开。听录音，然后回答问题。林木忘了做什么？ What did Lin Mu forget to do?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then answer the question. 您好，先生，请把外套脱下来。把钥匙、手机放在筐里。 好。 请把行李箱放在这儿。 好。 请把鞋脱下来。 好。 先生，请把行李箱打开。 有问题吗？ 指甲刀不能带，请把指甲刀拿出来。 不好意思。 那位先生忘了穿鞋。请马上到安检处。 是我，怪不得这么多人看我。